不要那么好，别是沉重的阴影，不要你知道，从前流泪的声音无谓留在另一颗心，未来承受的一生不要埋没了别人，就算是情人。假使吸引你的是我眼神，不等于爱一个人是责任，相恋必须痛苦才算爱人，但愿这一切没发生，情永远是情，只可以变恨，怎么可以改变命运，谁能容纳这裂痕，就算是情人。情永远是情，不可以送赠，怎么可带给我幸运，从没有情，就算是情人。暂时甜蜜的感觉不要那么好，别是沉重的阴影，不要你知道，从前流泪的声音无谓留在另一颗心，未来承受的一生不要埋没了别人，就算是情人。假使吸引你的是我眼神，不等于爱一个人是责任，相恋必须痛苦才算爱人，但愿这一切没发生，情永远是情，只可以变恨，怎么可以改变命运，谁能容纳这裂痕，就算是情人。情永远是情，不可以送赠，怎么可带给我幸福，没有情，就算是情人。